不学话了，丫鬟婆子们默默无言。林黛玉走进房中，轻一步，见宝玉昏昏躺在床上边，细看他面容儿憔悴，秀发也微挽了，侧耳听细微的声音呐、气脉儿干，伤中催心几多苦，一阵清风一灿然。林黛玉心中痛惜，忍不住啊，这不哭诉，说他那泪滚珍珠洒罗山，那宝玉身遭毒打，临上殿地呀，空空荡荡啊，一片茫然，昏沉沉似真又似假，恍惚惚如梦啊，又如烟，迷乱中似有多人来探看呐、絮叨叨无谓的话语叫人烦，想起来挨打的缘由一声叹，现如今这些可亲的人儿相见难。那宝玉他乍然之间思绪断，隐约约有悲切之声在耳边，勉强睁眼仔细看呀，原来是林妹妹坐在床前呐、她是无语泪潸潸呐、一句

在这里回去吧，叫丫鬟不接起原路。林黛玉两方就怕托在手

你短人家100块钱， 你给借的？ 说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息钱呢？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这个我问问好，说短100块钱，这不讹诈吗？这不，啊， 这没这么当的事。 那你说他干嘛？ 你不是不明白吗？ 我明白，钱没了， 可没人跟你要， 要我也得给呀。 好嘛，你呀， 啊， 短100块钱， 啊，短， 你给不了人家， 那我当初别借呀。 对呀，你比我还明白呢。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慢慢来呀。 啊， 你短100块钱呢，你给不了人家 啊。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 嗯， 去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哦，你就替我还了。 这我呀，我替你还账啊。 那怎么个好处呢？ 来到我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嗯，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嗯， 这么一喜欢， 哦， 你就把该人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哦，这我就听明白了。 对了吧， 比如我短人100块钱， 哎， 硬的劲儿给人家， 哎，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啊。 是啊， 这无精打采上您这儿来了。 对， 听您这相声我哈哈这么一乐， 哎， 把短钱这茬我就忘了。 对了呀， 我回家他还要。 那你再还人家。 抬杠呢是非常耐听的一个小段子，结构紧凑，侯郭两位大师说的时候节奏把握的是相当好，令人捧腹不暇。如果您是南方人的话，头一回听这个小段子，说不准就会给您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这北方人太爱抬杠了。经典的相声给您送去欢乐的笑声，希望我们的节目能放松一下您的心情，减轻一下您的压力。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蜜雪薇琪的独立，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没想到更好，我有双份的我，欣赏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交手中看到真正